温情十分。 FM 九九九，来自心灵的声音，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。之外与佳片，关于父子情的电影我们可以找出很多，比如《因父之名》《父子情深》等等，不过这些影片大多是以温馨的画面或者搞笑的剧情为主，而在电影《回归》中我们丝毫察觉不到任何煽情的成分，但却能被那深沉的父爱所包围，并且久久无法平静。 All my lifeMy father was only a photograph in the attic, a dream that had vanished. He left us 12 years ago. 伊万和哥哥安德烈与母亲在小镇过着平静的生活。一天，离开他们12年的父亲突然回到家里。对于这位不速之父，他们既充满怀疑和好奇，又对他当年抛弃母亲的行为耿耿于怀。 It's always been me, my older brother Andre, and mom. But even without the father, we're still a family. 为了同孩子们拉近关系，父亲带着他们来到小岛度假。由于一次会合的时间很晚，父亲对安德烈大发雷霆，伊万则哭着爬上了一座废弃的铁架上。为了保护伊万的安全，父亲也爬上了铁架，结果失足坠亡。 伊万，伊万， 扑朔迷离的故事情节，生成复杂的人物性格，这部荣获2003年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的俄罗斯影片，始终都笼罩在蓝灰色调之下。也许这就是父爱的深沉，不温馨，不煽情，但却无比真实。外语佳片推荐俄罗斯电影《回归》。 时候我总会这样牵着你的手，只是盼望能够在你的身边守候，为了保护你不小心割破手指头，这个小伤却让你流泪心痛。长大后我们越来越远，分隔地球的两边，何时才能够见面，熟悉微笑的脸。回忆起我们小时候，闭上眼睛就能感受，在我们心 是。

想要保护你，从第一天起我就爱上你，因为你真的很贴心，你的笑容在我心里，我现在唱这一首歌给你。我要和你手牵手，永远不回头，一起勇敢向前走。如果有什么波折，有我的胸口紧紧贴在你左右，一直握着你的手，永远不回头，因为你是我的梦，永不放弃，因为爱你。若你是星星，我是你的天空。希望你能明白，我的心中也只有你，我也只想要保护你。

家好，欢迎收听星光影院之国语佳片。北漂，一个特定时代下的族群，大多都缺少心灵的安全感和归属感，而身处北京这个大城市的许多孤寡老人同样会感到孤独和寂寞。电影《我们俩》就为我们讲述了一位90多岁的老太和一个20岁出头的女孩之间的情感故事。 我想租个房子。 你怎么知道我这有多余的房子啊？ 龚哲是一个来北京求学的外地女孩，她很想租下老太的房子，不过老太要价很高，为了就近上学，龚哲只好咬牙租了下来，从此开始了一段磕磕绊绊、争吵不休的逐客生活。 为什么总是让我背着？你也太自私自利了，只用电影让我交钱，你太欺负人了。 谁欺负你了？小毛丫头，在我面前喊什么？ 这喊怎么了？ 这大过年的再喊，我这心脏病都犯了，我把房间退给你，你别在这住了。 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，老人和女孩之间似乎真验证了日久深情这句谚语，两人之间的关系已经有了巨大的升华。随着女孩的离开，老人的精神一下子就垮了下来，不久后便离开人世。 小马，小马，小马，小马，小马，小 王，哎， 没有明星演员，没有大牌摄制团队，这部仅仅200万元的小制作影片，却在国外上映时让影院内哭声一片。因此有人说，想看这部催泪大片，一定要先备好纸巾。国语佳片推荐，我们俩。 在静定守望。